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 鸡就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再加珊瑚扑同埋生蚝嚟食噶啦。哇！正啊！哇！正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大軍法，好啦，翻到嚟啦，嗱，其實我覺得有個檢討咧，嗱，其實講真，即係今次個走勢檢討啦，雖然都遲咗啦，係咪？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啲嘢一定要去深思。 唔係，我覺得基本個問題咧。我星期二都 up 过，但系我想详细再 elaborate 一下。喂，第一，如果李卓人你问心啊，净系单挑呢个陈海欣嘅话，你觉得机会大啲啊，定系还是摄一个缝检机入嚟嘅时候个机会大啲？ 唔好话大唔大，咁我都赢紧。 Be honest 吓，我都赢紧。 Be honest 嗱，虽然你话嗰度争901票，然之后咧。 即係好似阿盧斯達嗰啲咁講，就話如果簡單嘅數學界咁就戒票論呢，就完全成立啦，甚至乎戒票論破產啊！屌咁問題呢個唔係數學問題啊嘛！即係我哋之前喺我哋自己 group 都講過，即係嗰個問題，如果你見到有一個縫檢機喺度，其實嗰副牌唔使打㗎啦。第一，你影響到啲人唔出嚟投票咯。 就係覺得，唉，投唔投都輸㗎啦。唔係咁樣界法， 即係你睇波有勝利球迷，但你投票亦都係勝利選民。 唔使好多人，係啊，唔使好多人。1000人咪夠咯，1000人入面係啊，有10個就夠㗎啦。係 啊， 就影響你嗰個勝負關鍵㗎。第二，有啲係好淺黃嘅人，所謂嘅中間，嗱嗰啲係叫堅嘅中間選民。喂，見到佢又唔係好知縫檢機喎，即根本唔係好知縫檢機。 过去嘅历史嗰啲嘢，见到你两班友喺度咁拗，咁点搞？尤其啲街坊啦，嗰啲街坊其实系啊，我见到今日即系喺呢一个立场，佢哋自己本身就做咗啲数据嘅。咁其实佢都讲过就系话，之前咧其实都有投过缝检机，唔系投过姚松炎，但系今次连投翻缝检机嘅，因为佢原本仲衰啊，谂住系投呢一个咩添嘅，投呢个阿陈海欣嗰度啊，但系佢唔知。 即系佢受访嘅时候咧，佢就话：，唉，即系劝佢老豆老母唔好啦，佢宁愿投缝检机都唔好投啊陈海欣啦。咁 最后就走咗同个缝检机， 系啦， 唔系好容易理解嘅。其实呢个 point 就第一，你会有好多胜利嘅选民， 系啊， 呢个此其一。第二就系觉得你哋个咁拗法，我好失落咯。即系我 protest vote 咯，一系就第三，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嘅重点就系对泛民喺成个选举过程里边嘅策略有关嘅就系。 喂，你揼下机定唔揼下机先？嗱，呢个系一个大 dilemma， 梗系要揼啦。嗱，呢个大 dilemma 即系所谓两难。嗱，我唔揼，咁咪取得仲晕添。因为佢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嘛，又投惯俾老代表制咁啊，阿爸投嗰票，阿妈投嗰票都得。嗱，你唔搞清楚咧，就会咁噶啦。阿机就唔止12000几嘅啦。好啦，揼就系头先我讲嗰啲嘅 consequence， 但我想话俾大家听。 系inevitable嘅，唔系，仲有一样嘢就系阿冯检基出嚟选，佢唔系话纯粹选咁简单啊嘛，佢系来者不善，佢系讲你是非，讲你坏话，然之后想拆你票嘛。 佢嘅成个竞选嘅通就系话你泛民阴点 咯，反民主咯。 系咪？即系讲你喂，你民主派原来都系冇民主素养噶，系令到啲人失望噶嘛？要 又系咁讲，1000个人里边有5条友系信咗， 系啊， 嗱，955个或者995都唔信噶， 够噶啦。